歌词有着绝对的古典意境，充满了浓郁的中国风。在这样的歌声里，你是否会想起那个烟雨蒙蒙的江南小镇？是否会有着属于清明时节独有的落寞情怀呢？清明又来临，今天我们用歌声和你一道来感怀。这一首来自李玉刚，取材于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清明上河图》。李玉刚用古典而又时尚的演绎方式，结合了京剧和流行音乐，用轻快的语调带领我们阅读了这一传世名画。 我俯身看去，那一帘秋雨落下的水滴，却悄无声息。雕刻在石碑上的印记，是否隐藏着秘密？在你的眼神中，我看到了千丝万缕。故乡的忧郁，写着琵琶的旋律。飘逸的外衣，街上叫卖的小曲，仿佛隔空变换到哪里，一切模糊又清晰。几秒钟的时间，感叹不平凡的意义。绫罗飘起着中日落西，风一回断肠的故去。爱情画笔如此的美丽，殊不知是谁的墨笔。淡淡胭脂遮住了思绪，小酒几杯的旋律，飘逸的外衣，街上叫卖的小曲，仿佛隔空变换到哪里，一切模糊又清晰。几秒钟的时间，感叹不平凡的意义。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 这首很好诠释了唐朝大诗人杜甫的《春夜喜雨》，你喜欢吗？来自歌手陈俊华。歌曲带着历史的风尘，岁月的沧桑，穿越了时空，还原了这个时节里诗人的悲喜，往日的悲欢。这份飘逸和婉约是最让我们陶醉的。下半场我们要从这样清幽的古典美的感觉当中跳脱出来，换个角度来进行一些关于清明时节生命的思索。这一首来自邓荣，你笑得好，是电视剧杨靖宇将军的片尾歌。让我们循着歌声来看一看这位东北抗日联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轮廓，让我们共同来缅怀一位真正的英雄。歌飞扬，背后邀你，我们稍后见。 谁说你不会笑，你是咬紧了牙才失了脚，累积着关东的战鼓，炸红了抗日的响炮，上阵的有你有我有他，管他什么吹枪歌赋初恋敲打，

让号角吹响，让战旗飘扬，指引着前行的方向，让烈焰绽放，让理想去飞翔，用生命誓死记得浮云遮掩，这轮碾过烽火硝烟，可曾感触泪的温暖，匆匆岁月相依相伴，曾穿越生死瞬间，旌旗满屋英雄呐喊，可曾见证心中誓让号角吹响，让战旗飘扬，指引着前行的方向，让烈焰绽放，让理想去飞翔，用生命誓死 半个世纪之前，有一群中国军人跨出国境参加东南亚的抗日战争，战争胜利了，他们的名字被很多人遗忘，他们当中有的战死沙场，有的默默无闻，有的在异域孤苦的飘零，他们是一群多年生存在历史夹缝中的老兵，他们是中国远征军。 曾见证心中誓言，坚守直到永远，让号角吹响，让战旗飘扬，指引着前行的方向， 随着几年前远征军题材的几部电视剧的热播，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抗战的历史也逐渐被很多朋友所了解和接受。刚才我们耳边听到的便是电视剧《中国远征军》的主题歌《守望》，来自歌手孙楠。歌飞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和您一道在清明节前一起来感念曾经为这个民族，为这个国家，为了今天的幸福生活而奉献出生命的 中国军人。刘慧，欢迎你的继续收听，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维护和平是中国人民的坚定决心。60多年前，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全和尊严，维护了亚洲以及世界的和平。近几年，韩方向我们移交了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的遗骸及相关遗物。英魂归来，浩气长存，这条回家的路，他们等得太久太久。来听姚贝娜、张江为你讲述的《回家》。 一剑入三秋，我说两旧梦，阳光拉长夜的影子，谁家门口还挂着月亮。 卸下风尘的行囊，枕在母亲的腿上，一起说着痛岁月， 泪水打湿了儿的脸庞。 世界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与你一起分享优美的歌声。一年四季歌飞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 让我的泪水倒灌心海， 是我在，我还在平安的年代，鲜花到处盛开。听见了，听见了，你在这片黄昏啊，邻居父子的嬉笑，音乐飘过来。 冯小刚的芳华，以文工团里洋溢的青春，用浪漫的色彩去触碰时代的脉搏，也用真实惨烈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见证了战争残酷无情的本质。我们也借助刚才谭晶的这首《忠魂》，献给这样的一群中国军人。今天我们以歌声的方式向这些值得我们铭记的故人送去了这个清明的哀思。无论如何，你们都将是最可爱的人。有请刘一真为我们带出今天的主题歌。歌飞扬与你相约在每周六日早六点，也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更精彩的愿影留声。我是刘慧，再次祝你周末愉快。 谁是这个民族的脊梁，谁是这个民族的魂，谁把这个世界开创，让共和国走上天门，谁是这个国家的光荣，谁是这个国家的根，谁把这个时代推动，让好日子年年总是重。